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84集。 金枝把店里发生的事情大略说了一下，小种发出了沉吟。 他应该不知道。 说完这句话，小种继续低声说道： 只不过。 什么？ 严格来说，我曾经在他在场的时候戴过这只表，可那个场合他绝对看不到，即使看到应该也不会记得。 什么场合？ 婚宴。 婚宴？哪一位的？ 他们的。参加高宫和雪穗小姐的结婚喜宴时，我戴的就是那只表。 啊。 但是我虽然在高宫身边，却几乎没有靠近过他。最靠近的时候应该是点蜡烛的时候吧。我实在很难想象他会记得我的手表。 点蜡烛？那么是我多虑了吗？ 应该是吧。 金枝拿着听筒点了点头。小种是个聪明人，既然他这么说应该没有记错。 啊，真对不起，拜托你这种麻烦事。 啊，哪里，这也是工作啊。再说我个人也对他产生了兴趣。啊，不过请你不要误会，不是指我爱上他。我觉得他背后似乎有些什么。 这是侦探的直觉吗？ 可以这么说吧。 小种沉默下来，也许是在思考这种直觉的根据。过了片刻，他说道： 那就麻烦你了。 好的，我会好好调查。 金枝挂上了电话。两天之后，金枝再度来到了大阪。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约见一名女子。金枝上次在唐泽家附近调查的时候，碰巧听说了这个女子。 你如果是要问唐泽家小姐的事儿啊，袁刚家的小姐可能知道。我听说他们都上过清华女子学院。 一家小面包店的老板娘告诉他，金枝打听这个女子的年龄，这让面包店的老板娘大伤脑筋。 我想啊，应该是和唐泽家小姐同年，不过啊，不太确定。他叫袁刚邦子，有时会光顾面包店。我只知道啊，他是与大型不动产公司签约合作的室内设计师。 回到东京之后，金枝向那家不动产公司查询，经过好几道关卡，总算得以通过电话与袁刚邦子取得联系。金枝声称自己是自由记者，正在为某女性杂志进行采访。 这次啊，我想做一个专题报道，探讨名门女校毕业生创业的情况。我呀，到处打听毕业自东京和大阪两地的女校目前正在职场上冲刺的杰出人物。有人呢向我推荐了袁刚小姐。 袁刚邦子在电话中发出了意外的轻呼，谦逊地说到自己算不上之类的话，但听得出他并非全然否定。 到底是谁提起我呀？ 很抱歉，我无法奉告，因为我答应保密。啊，我想请教一下，袁刚小姐是哪一年从清华女子学院毕业的呢？ 我是1981年从高中部毕业。 金枝内心暗自欢呼，一如她的期待，袁刚邦子和唐泽雪穗是同届的。 这么说，您知道唐泽小姐了？ 唐泽雪穗小姐？ 啊，是的，是的，您知道她吧？ 知道。不过我不和他同班，他怎么了？ 袁刚邦子的声音显得有些警惕。 我也准备采访他，他目前啊在东京经营精品店。 啊， 那么只要一小时就好，能不能请您拨冗见面？希望能和您谈谈您现在的工作、生活方式等等。 金枝一鼓作气，袁刚邦子似乎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答应，若是不影响工作就没有问题。袁刚邦子的工作地点 位于距离地铁玉堂金线本町站步行几分钟的地方，也就是俗称为船厂的大阪市中心地带。这里不愧是以批发业、金融业聚集闻名，商业大楼林立。虽然人人都说泡沫经济已经破灭，但来往于人行道上的企业精英仍旧脚步匆匆，仿佛连一秒钟都舍不得浪费。不动产公司的大楼第20层是 Dynamic 公司的办公室，金枝在地下一层的一家咖啡馆等候原刚邦子。当玻璃挂钟指着下午1:05时，一名穿着白色西装上衣的女子进来了。她戴着镜框稍大的眼镜，就女性而言，她的身材相当的高挑，这符合电话里听说的所有特征。这个女子还有一双修长的腿，是个颇具魅力的美女。金枝起身相迎，一边打招呼，一边递出了印着自由记者头衔的名片，名字当然也是假的。然后她拿出在东京购买的一盒点心，原刚邦子客气地收下，她点了奶茶之后就坐了下来。 对不起，在您百忙之中打扰。 哪里，倒是我真的有采访价值吗？ 原刚邦子似乎有些无法释怀，他操着关西口音。 那当然，我呀想多采访各个行业的杰出女性。 你所说的报道会用真名吗？ 啊，原则上是用假名，当然如果您希望以真名。 不不不，用假名就好。 原刚邦子连忙摇手。 那我们开始吧。 金枝拿出了纸笔，开始提一些关于名门女校毕业生创业情况的问题。这是金枝在搭乘新干线的时候临时构思的。原刚邦子不知就里，对每个问题都认真作答。看着原刚邦子这样，金枝总觉得过意不去，认为至少要认真进行采访。比如顾客聘请室内设计师的优点，不动产公司因为他的努力而意外得到的不少好处等等。金枝和原刚邦子的谈话至少也让他增加了一些见闻。大约30分钟之后，问题问完了，原刚邦子似乎也松了一口气，把奶茶端到唇边。金枝正在盘算该何时提起唐泽雪穗的话题，前几天的电话已经预留了伏笔，但他绝不能让话题显得不自然。没想到原刚邦子竟然突然说道： 你说也要去采访唐泽小姐？ 是的。 金枝回视着对方的脸，心想被猜中心思了。 你说他在经营精品店？ 是的，在东京南青山。 哦，他也很努力吗？ 原刚邦子把视线移开，表情显得有些僵硬。金枝的直觉开始启动，原刚邦子对唐泽雪穗似乎没有什么好印象，这真是求之不得。要打听雪穗的过去，找的如果是一个不肯说真心话的人也没有意义。金枝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问道： 请问我可以抽根烟吗？ 请。 金枝嘴里叼着万宝路点上火，这个姿势表示接下来是闲谈的时间。 关于唐泽小姐现在出了点问题，让我很头疼。 怎么？ 原刚邦子脸上的表情出现了变化，显然对这个话题极有兴趣。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金枝把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 有人提起他的时候话说的不太好听。 啊？ 他那么年轻就开了好几家店，招人嫉妒在所难免。而且我想实际上他一路走来做的事情非比都像外表上看上去的那么高雅。 金枝又喝了一口变凉的咖啡。 总而言之啊，就是说他见钱眼开，为做生意呢不惜利用别人，诸如此类的。 哦， 我们想报道的呢 是年轻有为的女性创业者。编辑部里有人认为，如果做人方面的风评不太好，不如暂停，所以我才觉得头疼。 因为事关杂志的形象吗？ 是啊，是啊。 金枝一边点头，一边观察袁刚帮子的表情。看来他并没有因为听到校友的不良风评而感到不快。他暗吸了烟，立刻又点上了一根。他很小心，不让烟熏到对方的脸。 袁刚小姐初中高中都和他同校吧？ 是的。 那么，就您的记忆，您觉得他怎么样？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